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昨天下午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出门忘记扎腰带了。但是更让人尴尬的是，我出去走了一圈回来，竟然一直没有发现。还记得去年刚买这条裤子的时候还挺宽松的，不扎腰带就会掉下来。没想到一年之后真的是物是人非了。我一定要好好减肥，不然照这个节奏下去，我怕是又要买一条新裤子。 其实这不算什么，你不用想太多，你别为我伤心难过，什么都不用说，不懂得该怎么做，给我的时间去拜托，不要啰嗦，不要见过，哦不你就打破， 千万不要太简单，你不用想太多，你别为我伤心难过，什么都不用说，我懂得该怎么做，给我的时间去拜托，不要啰嗦，不要见过，哦玻璃都打破，见面不要太尴尬，别让别人看笑话，眼神简单别复杂，别紧张的叫我啦，见面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假期的最后一天怎么样？这3天过得还好吗？所以所谓的理想的生活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有3天的小小的长假，所以可以刚好盘算一下，尤其在春天，怎么说来着，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所以就可以想一想什么才是自己最理想的生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理想的生活。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说到明天来临之前还有2个小时，而我们的10点答录机就占据了一半的时间，那么刚好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再一起讨论一下，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呢？所以这也是今天一块杰克堂，杰克堂的故事盒给大家带来的主题。那在让我们开脑洞开动脑筋之前，先说说怎么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络。有这样几种方式，比如说呢，你可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如果你想收看的话呢，也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来在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上面实时来留言互动了。或者如果你有一些小秘密 然后一些隐秘的话题，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文化音，随机的16个字，在上面可以给我私信留言。今天在差不多7-8点钟的时候收到了一个朋友的留言，因为之前并不是在982做节目，所以他说哎，怎么好像消失了呢？于是刚好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对，向你问好，也向所有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们问好。过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有谁现在已经在线上，在花椒上，我们可以挨个点到。那在之前呢，我们先听首歌，注意了，进入状态，理想的生活的状态。不是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才需要去回顾，但是可以听听看。 一切都结束，你是否失落？当我随烟云消散，谁为我难过？没有不散的伴侣， 寝室大哥期待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这是刚刚点进到花椒，所以没有看到前情提要，这是打算要看回放的。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欢迎雨佳贝儿进入我们的一块杰克堂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点答录机。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理想的生活。关于理想的生活，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假设，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样就算是理想的生活呢？理想的生活的要素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哎，有人回应我了，思彤说微风不燥，阳光正好，一个人听着音乐走在马路上会感觉很惬意。对，如果不是这两天北京的降温，可能在4月的天气，哪怕是晚风拂面，比如说现在的时间，也可以到家门口遛个弯什么的，然后感受一下春风拂面的感觉。当然今天就有点冷，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了，可以把这件事儿稍微往后错一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杰克堂的故事盒时间了。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听听他怎么说。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理想的四月肯定不是像最近这两天一样这么的变幻无常。早春一瞥，日本的樱花应该已经开了吧，巴黎的塞纳河畔散步者的岸边，理想的生活应当有街树有河岸，不管身在喧腾的城区还是简陋的小镇，四月理想的下午透一口气是人生的喘息。街头巷尾平角桥驿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忙碌的日子也许为了工作，也许为了学业，也许在重重叠叠往事沉梦下预计的憋不过来了。为了无数个这样的下午，我们选择留在于此，然而随处可见的下午都未必见得着太多享用的人，幸亏总会有办法去偷得浮生半日闲。这是一家咖啡厅，阳光好得让人更愿意懒洋洋地窝在一处贪婪这一刻的喘息。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人生嘈杂，放眼杂观，如此方可世事，洞明而不尽之也。能闹中取静，乱中得忧，就弥足珍贵了。我对面坐着一个扎着马尾看上去充满活力的女生，她的位子旁边放着一个28寸的旅行箱，她微低着头，眼睛不经意地看着桌上手机的时间。他倚靠在单人沙发上读着一本书，偶尔用笔在书上划了两下，似乎并不理会时间的漫长无聊，不时也会抬起头来看向窗外，如今是在哪条街上，外面来来往往擦肩而过的人或者是环绕眼四周，借以得知自己现在是处于人生的哪一刹那，有意又或无意。当然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坐着，我可以看到他看书时专注的鼻梁。我之所以给了他更多的关注，除了他坐在我对面以外，是因为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咖啡馆里，在这一处他提供了一份安静的气味。这份安静不经意间拉开了你与他，他与周遭的视野空间，阳光照耀下的他是亮眼的。年轻的生命本来就应该像这样充满洒脱，极具个性。 我对阿成说，离开这里，我们去外面走走吧。于是我们决定去公园的一片梧桐树下闲逛，想起初见阿成18岁，就像发生在昨天。当时阿成的头发黑色，也扎着马尾，白皙的皮肤站在阳光下冲着我笑，浑身上下都焕发着青春的活力。我曾陪着他一起幻想过理想中的生活，看着他努力生活，想要在毕业时留在这座城市，听他热情洋溢地幻想着说要穿着漂亮的职业套装，像那些拎着包包穿梭忙碌在办公室小隔间的 office lady。 而当毕业那天，我决定离开这座城市，为了追随我心中义无反顾的爱情时，阿成写过一封信给我，大致是他选择了为现实妥协，决定要回到他的家乡，接受一份极其平凡的工作。也许在经过城市间的尔虞我诈之后，他决定放弃理想的生活，或许简单的生活能让他更轻松一些，剩下的就是他能给我的真心实意的祝福。杰克堂的故事盒进行到这儿，突然有很多想要去感慨的部分，所以把它先暂告一段落。当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你们身在何处，是在过着自己18岁时的理想生活，还是20岁时的理想生活，或者是你们的理想生活早就已经变了又变，但是依旧是理想的，只是和18岁最初的那个理想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可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尤其是刚上大学初出茅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会对自己的未来有各种各样的设想，朋友们在一起也会谈天论地，去设想未来的那个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也会吐槽说以后一定不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知道所有的那些应该不应该都变成什么样了，所有的要不要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呢？还记得其实刚好过去的这个清明小长假，和几个大学同学然后有了一次春游的，应该算是春游，虽然很冷啊，就是在风雪交加当中体验了一把这种春游的感觉。很久没有春游了，大家还是很开心的，买了以前运动会的时候才会带的果冻啊，然后零食啊、薯片啊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兴高采烈的去郊游。对，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没有再去聊18岁的时候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但是在这一次的春游当中，也因为距离的原因，所以更多是留在北京的小伙伴们一起的聚会，而那些选择回家乡的遥远的朋友，可能更多的是遥寄对他的彼此的思念吧。但是曾经也会记得，大家也会在某一个春夜，然后坐在操场旁边，喝着，男生喝着啤酒，女生喝着可乐，对，然后一起畅聊人生，想象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 有很多人坚定地说以后一定要留在北京，然后要做什么什么样的行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成为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所有的这些曾经的信誓旦旦，现在看来有一些实现了，有一些正在进行中，有一些可能已经遥遥无期。不过其实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就是理想中的生活。不信的话你想想看，听首歌，然后我们一起进入回顾、展望以及活在当下的时刻。来，哪首歌好呢？嗯，就它吧。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我的花啊，可能是你曾经的某一个理想的生活，可能是某个他，可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你说呢？ 那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在某一段缘分中会频繁相遇，看来音乐也是哦。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 述的那些花，这个版本啊，那些花有很多的版本，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这个版本，木吉他版，简简单单。然后那段不知道在是什么语言的哼唱，非常有朴树自己的特色。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对我来说，词歌词当然我现在也知道歌词的重要性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音乐本身就是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音乐本身哪怕不需要歌词，只是旋律或者是咿咿呀呀的那种想要去表达的几个简单的字节，你就能够感受到它蕴含的某一种力量和情绪。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理想的生活。理想的生活吗？我们可以随便去畅想。畅想这件事儿，我以前特爱干，现在也依然爱干。每次觉得把理想的生活或者是特别开心的事儿想一遍，就已经分泌了多巴胺，然后让自己进入到某种状态当中。所以啊，比如说现在看着屏幕自己，屏幕里的自己，发现这三天真的吃胖了。所以视频直播还是有好处的，就是督促自己不要太放纵，因为刚好也是可以看到屏幕里边所呈现出来的样子，然后就看到了脸上的肉好像还挺丰满的，对，好像比较气色很不错。好吧，对，这是变着法的在说自己其实是胖了，每逢佳节不得胖三斤吗？当然到现在没敢上秤，但是好像真的能看得出来。所以啊，理想的生活是什么？理想的身材是什么？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无限的去想象。听首歌然后继续想啊，别忘了跟我们保持互动，有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可以在我的微博一块儿节课堂上面给我留言都可以。一会儿见。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英歌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 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大家好，我是杰克唐。现在是北京时间22:31，现在是32了。时间就是这样的，在我们不经意的一句问好当中，一句问候当中，或者是在发呆当中就流逝了。所以直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和时间相伴的感觉，可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是彼此相伴的。谢谢你们陪伴我。我看到了直播间里面的很多朋友，不管是分享的，还是关注的，还是送礼物的，谢谢你们。比如说多多的老白、既往不巴巴啾，还有思彤、一豪虾瞎说啊，理想的生活就是想吃吃、想喝喝、自在豁达。这一定是一位正在减肥的朋友，就是理想的生活能想吃吃、想喝喝就已经很开心了。这边还有很多的包括红剑，谢谢你的关注，还有宁愿，还有我莫愁等等，木西西，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理想的生活。理想的生活，如果让你去想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你闭上眼睛，可能有一连串的，对。可能有一连串的画面，或者不是画面，只是一些关键词。大房子。不管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不是有一种叫做你把它想得越具体，然后步骤越清晰，于是它就会离你越近吗？当然了，这些都是鸡汤说的话。其实还有一种鸡汤告诉你，理想生活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啊。但是不管你相信哪一种鸡汤，或者是你自己熬制了一锅，或者你根本就不屑于鸡汤，关于理想生活，我相信你总会有话想要说。那么就请你跟我们交流吧。有几种交流方式，比如说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等等，或者呢再看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现场情况的。对，可以看看主播平时是怎么来聊天的，当然这跟我们没有镜头的时候聊天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一致。如果没有镜头的话，可能我可以试试看，下次尽量忽略你们，但是也许你们并不希望。还有另外的方式呢，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悄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唐，块儿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一会儿我也会看一看大家是不是有留言了。理想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已经反复说了差不多很多次，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深入你心，让你觉得有一些想要吐露的欲望了。如果你没有没关系，我们一块儿先来把这个故事盒听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就会有所感悟，也许也会想起来你的。 开始喽。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很多年后，当理想的爱情变得不再理想，离开后的我像一个逃兵一样回来，和阿成聊起，该结婚的都结婚了，或者准备跨入人生新的旅程，剩下的已经初为人父母，阿成也不会例外，他有了一个丈夫。决定结婚前，他们也因为各种生活磨合吵吵闹闹，接着分过两次手，但是并不影响最后他们还是结婚了。我们并排走，阿成说他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过很深刻的思考，做顿便饭陪着他的父母，继续他和丈夫之间应该有的义务和沟通交流，仿佛全世界的时间都在这儿了。那你后悔吗？我问他，他只是很淡然地回答我，现在的他很好，开始练瑜伽了，前几天和同学朋友去看桃花，小一点的城市人也相对单纯一些，欲望没有那么强烈，生活不会显得特别浮躁。接着他问我，离开这儿你后悔吗？他望着我，眼神里延伸出的深意我不用看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那眼神有一种能刺穿人心脏的力量。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你愿意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谁不想呢？你看我们周围的人，他们都力求平淡的生活，我是说不一定，不是一定要可靠，但是至少相对比较可靠的平淡，但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除了努力我需要一些牺牲。安稳的糖果，它更像一颗安眠药，就好比我觉得我失去了你。我知道人不能长久地生活在理想之中，在这个许诺的太多给予的太少的世界里，一切都虚幻到了极点，但无论任何年纪都应该去保持一份坚持，一份任性。如今已经太少人任性了，不任性的人怎么能维持健康的精神状态呢？这个世界随处都在妥协，随时在抑制自己，我们又要被多少东西绑架支撑多久？ 巨苦创，你失去 刚才有人问我说，这是鸡汤的直播吗？我想了想应该怎么回答他，这样好了，注意听。怎么样，这个音乐是不是很鸡汤？其实当我们谈论鸡汤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呢？你说这是一个鸡汤的直播吗的时候，心里是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当你说到鸡汤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对它是什么评价呢？所以所有的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可以去停下来问问自己的。因为刚才我看到了之后，我也在问自己，哎，这算不算是一个鸡汤呢？鸡汤的定义是什么呢？于是就开始思考了人生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愿意给一个东西加一个标签，或者有很多的关键词，我们当大家在说某一个东西是什么概念的时候，大家就会把这个概念当作是一个普世的。就比如说当我们提到理想的生活的时候，大家会想到诗和远方。好像如果有人说，我的理想生活就是挣大钱，好像不太能够上得了台面一样。没有啊，每一个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吧？每一个人的理想生活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的。我想这应该才算是一个理想生活，所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应该给杰克唐的故事盒收个尾。收尾，看正前方有一对恋人，他们挽着手笑得灿烂，就在小桥旁边，用在小贩买来的鱼食投喂桥下的锦鲤。他们后面有一对父子，正在教他的小儿子骑自行车，悄悄地跟在后面，等着在不被他儿子发现的情况下放开掌握着后座的双手。春天了，没有什么比快要温暖起来的气候更让人欣慰的了。可是阿成，我的姐妹，现在是你站在阳光下，而我更像是一个迷失者。音乐有的时候有一种魅力，就是它有一种延伸感。当你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言来去评论的时候，音乐一出，一切都对了。所以关于理想的生活，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了心里的答案。就在刚才最后的结尾，不管是那对吵吵闹闹然后牵着手的情侣，还是那个在教小朋友骑自行车的爸爸，所有的这些画面，所有这些平凡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他们够不够理想？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忘记去看看现在我们所处的当下。关于理想的生活，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到这一二三四五理想的生活，对，这五个字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指向未来。因为理想一定不是现在发生的，如果现在发生的事情就不算是理想了。于是我们永远都有追求，我们永远都不满足，我们永远都会有理想的生活，更理想的生活。当然那句话，对，鸡汤怎么说来着，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是吗？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路过的错过的，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会说，哎呀，那其实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呀。先来听歌，再来聊天。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钟声响起， 明晰，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曾经说过类似年少的时候，我们会谈论文学，谈论电影，谈论爱情，谈论想要去世界各地环游世界冒险。但是之后当我们深夜促膝长谈碰杯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心碎的声音，好像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听上去还蛮有道理的，是不是？这个是伪鸡汤，是不是？其实是不是鸡汤并不重要，你对于理想的生活这五个字是如何定义的也不重要。因为有人可能说，小时候我们就会在黑板上老师写我的理想命题作文，每个小朋友都要写。我是一个不太擅长保存的人，所以 可能那个时候写的理想的生活的作文早就不知道扔哪去了。如果有人或者说家里人特别擅长保存这个的话，我超级希望可以看到你的那一篇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和现在的你又有什么不一样。哪怕有不一样，这就错了吗？就不理想了吗？当然不是。你会看着那个时候自己写过的我的理想，再对比现在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猜想一定不是，也许不是，我猜想也许不是心碎的感觉。如果你感受到了一丁丁点心碎，并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生活和那个时候不一样，想的不一样，而是因为你对于现在的生活可能有一点点不满意。所以其实不在乎那个理想到底实现了没有，不在乎那个18岁、7岁或者20多岁许下的理想的生活到底实现了没有。因为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你根本就不会去介意那个时候许下的理想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完全贴合和一致的。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的话，哪怕你实现了你18岁的时候想要的理想生活中的样子，你对照一看，哎，我好像身边就是那个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想要的那份工作，但是你依然不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所以这个话题只是为了让我们审视一下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人生片段，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还满意呢？如果不满意的话，有哪里需要去调整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现在可以有选择权的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小时候经常会听到父母说，哎，你们要好好珍惜你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或者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种说，这是我的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等等等等。我们总是在抱怨外部，总是在抱怨没有达成这样那样的条件。我们经常会以如果怎样我就怎样来去造句，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说法， OK， 现在是这样的，那么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鸡汤吗？今天跟鸡汤杠上了，大概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对。而关于我自己，我想了想我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好像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太一样呢。其实刚才说的那番感慨也是在对照自己说的，就比如说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会希望我以后未来可以在电台有一档自己喜欢的音乐节目，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还能去唱唱歌，这样就好了。现在看来，其实在一点一点的去实现它。但是你说，这种理想的生活跟那个时候的吻合，就完全没有遗憾了吗？我还有想要去做的事情，还有那些所谓的不满足的部分。我们经常会说什么知足常乐啊，对，我们经常说人要知道知足。我总觉得不容易满足和知足这两件事情是不矛盾的。我们可以为现在的当下感到满足，因为你觉得满足了，人就会有一种喜悦感。但是你依然可以有你想要的理想生活，依然有一个一个的小小的目标等着自己去实现。当然也有人说我就是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问题，只要你是开心的在做自己就好。千万不要用任何一条标准来要求自己就好了。好了，我的鸡汤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当然不是由我来演唱的，但是我想经过了这几天的风天儿、大风天儿，还有什么雪天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该下都下差不多了，是时候露出星星了。 City of Stars， 如果你还没睡，如果你还不想睡，打开窗户看看星星。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few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